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嗨，大家好，我是白杰，这是我的新搭档艾科。 我是艾科，刚来电台不久，我发现白杰老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2018年呢，我们的新节目的变化呢有，哥，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到19点播出，频率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有全新的音乐脱口秀《王牌新发现》，白给100块。来，记着发钱的时候大方点。哎，好的哥，我知道了。那这个艾科怎么办？哎，艾科嘛，你这样，首先呢你。有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身份了，然后你记者交接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的隐藏，还有就是晚上不要老是喝酒，尽量表现得正常一点 OK 吗？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你们知道了吗？ 2018娱乐最王牌，敬请期待。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 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人都说2017年呢，这个嘻哈元年，因为在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当中诞生了很多让大家都喜爱的这个嘻哈的歌手。 哎， 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这个嘻哈音乐，所以我们也赶个风潮，录了一个，作为我们2018年的开篇，我们的这个片头，让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哈。嗯， 个人觉得你录的那个版本可能会听起来比较好一点。 你让我们的制作人情何以堪？我录的那个版本简直就不是嘻哈，好不好？应该是一个什么？哎， 比快板更好一点， 鼠来宝什么的哈。新的一年，在2018年1月2号星期二，这个应该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工作日的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2018年的节目。我们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因为昨天可能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没有听我们节目啊， 对， 再一次介绍一下我左边的这位新的这个搭档啊。 Hello， 我是艾科。 嗯，你这么简单的说话会让别人觉得旁边坐的是只鹦鹉，好吧？ 是， 能不能稍微多说两句？ 好吧，我就是2018年呢，这一整年的过程当中，都有我和白杰一起陪伴各位的下班路。 对，昨天说的挺好啊。对，昨天那段词儿呢，拿出来快，昨天的那个稿子拿出来，再来一遍。 哎，今天晚上可以在那个推送上看到。 好啊，今天有一篇文字是要送给大家的，对不对哈？这新的一年呢，也请继续加油。我想我们无论在这一年当中会遇到什么状况，我想如果带着一个乐观的心去面对，那这一年呢，有一些拿你昨天那个小形容词，一个女生才会说一丢丢，哎，小的好的改变啊，大家一起去努力吧。昨天我记得和大家一起来听了这首歌的一个翻唱的版本，是好妹妹和陈丽他们的一个改编。 嗯， 然后我说虽然编曲很热闹，有点造作，但是呢，好像失去了那个纯真的味道，所以今天就把这个原版拿出来，在 Goodbye World 送给大家啊。 嗯，是来自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带来的新年快乐。 哎，这应该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歌了，但是今天听上去依然会有新年的氛围。娱乐最王牌，祝各位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海洋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我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 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在这边这么清纯的去唱着几乎是30年前的歌，是不是有点太，但是你知道反而会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对， 就你让我唱20年前的歌我们觉得自己装嫩，但是30年前的歌呢就会找到一些是吧 共鸣是吗， 就是没有听过。哎，对，这是什么歌呢？是新年快乐哈，小虎队和这个忧欢派对的合作。我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歌，也算是我们真挚的一个新年的祝愿了。再一次要祝各位新年的快乐啊，然后呢一切都能够顺利。就像刚才我也收到了我们朋友发来的祝福，刚下飞机的一位叫什么军小胖是吧， 嗯， 这名字多好听啊，刚这个从机场出来然后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也送上了他自己的祝福给我们。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祝福他呢？ 嗯， 就叫军小胖呢，祝你新的一年越来越胖。 这样好吗？ 不是，保持保重，对不对？ 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 哎，对了， 这个星期 一切都好， 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挚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杰。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因为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不是说迫不及待回家吃饭，而是跟我们共享在我们2018年的这第二期，也是工作日第一期的娱乐最王牌。 嗯， 感谢大家这个纷至沓来。 对， 是想象当中的，这都是啊，就是看不到你们在哪儿听我们节目。 嗯， 但是希望这一年我们能够继续陪伴，包括我们这边有感谢一下啊，谢谢一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的。已经跟我们在说新年快乐的这些朋友们， 嗯， 包括崽儿言说这个艾科爆，不是爆料， 爆照 是爆照。 对，因为昨天其实我们也设了一个关键词回复，就是大家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回复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俩的照片。 对，其实大家并不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所以早知道应该把那个照片啊重新把我那个脸要打上马赛克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奇你， 重点是好奇你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对，我也不能说让大家百度去这个搜 不到 艾科啊，说一个或者是搜什么其他的这种，就是千奇百怪是吧， 希望看 对 UFO 啊，搜一下外星人啊，对，搜到艾科的这个，哎，他的这个真实的相貌，所以我们得力求真实的去体现， 嗯，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新搭档他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 对， 所以回复照片吧，好不好？ 回复这个照片可能收不到什么东西，就回复这个新年快乐四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俩的合照一张。大家希望就看完照片之后还能吃得下晚饭哈。 你也有点过于的谦虚了哈，总之呢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继续一起造作精彩就是了。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在一起。那你知道今天有一个音乐类的 APP 推出了一个很算是有创意的，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很有创意，其实呢就是也是打情怀牌吧， 嗯， 这个别出心裁的策划就是叫2017的这个音乐报告。 嗯嗯，用大数据来总结了用户一整年的收听习惯，比如说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还有听的年代最久远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对，包括你的这个关键词啊，你这个2017年度你最喜欢的歌手啊， 嗯， 就今天看到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也是一个歌手啊，来过我们节目的，也是一个好朋友，他叫马迪。 嗯， 南山南北秋北，他晒了自己年度的歌手，居然是那个说相声的王悦波。他里面发了一堆啊，王悦波相声集， 就是还不是很准是吧？ 没有，他就是看你在里面听什么听的最多嘛。其实有一项很特别，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哪一天呢，你是睡得最晚的一天，你当时听的是什么歌？ 这个扎心了， 对不对？ 对， 你睡得最晚的那一天听的那首歌，可能跟你当时的心态啊、心境，它是有很多的关系的。 对，但是我听的这首歌呢，还是跟我当时的心境，我是没法揣测我当时为什么要听这首歌。 你说来听听呗。 11月16号的晚上，我睡得最晚，3:02的时候，我在听曲婉婷的《Drenched》。 理由是？ 不知道，可能就随机百度到了那首歌。 百度到那首歌，然后你在另外一个音乐的 app 上面听，你觉得你这样好意思吗？ 就搜索到那首歌、哦、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那这首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先来听一下好不好？大家其实如果有什么，你如果今天刚好也做了这个测试和这个游戏的话，可以把那个截图也发给我们，让我们看看。 And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Colors seem so dark without you. How will I start my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anymore. When you kiss me on that street.Kiss you back. You have me in your arms. I have you in mine. You pick me up to lay me down.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can hear you cry for a little bit more of you. And I am drenched in your love. I'm no longer able to hold.For love, is it wrong to feel right when the world is winding down? Thoughts of you linger around. How will I stop my sleep? 来看几个演出，由宋茜和蒋劲夫主演的电视剧《残阵奇缘》昨晚湖南卫视来开播。另外呢，有2018年首届人民大会堂国乐名家名曲新年音乐会今晚人民大会堂上演。 嗯，还有呢，关注到另外一个古都情怀2018年的新年民族音乐会呢，今天晚上也会在经典民族宫大剧院上演。 对，另外呢，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马里亚佩基歌舞团啊。sorry 应该是舞蹈团，弗拉明哥的舞剧心灵之舞今晚也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家喜欢哪个就自己去看看吧。如果你们发新年快乐四个字给我们，我们也要真诚的祝愿你新年快乐，同时呢有一张照片让你认识一下我的搭档艾科，然后呢也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娱乐最王牌，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哈。当然如果你愿意让我们的节目被更多的人听到，发一个朋友圈宣传我们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开心和欣慰的。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挑，昨天是怎么说的来，这三天啊，1月1号2号3号我们都会选几位朋友送出9块9毛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 对，比如说就是你现在可以截图或者说你发送这个新年快乐，看到我们俩照片之后呢广而告之发送朋友圈， 对， 我们就看到你们的这个真实有效的信息之后就会给你发送9块9毛9的小红包。 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啊，回复几位而已。你这一补补了一刀， 择优择优。 对啊，这是要让我在2018年每天晚上都喝粥是吧， 破产。 哎呀，你说说我在某一天睡得最晚听的这首歌应该就是这一首了。要问我什么歌吗？别问。 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 愿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 说这是暴露年龄的歌，我觉得这更像是可以暴露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故事的歌啊。当你有故事藏得足够多的时候呢，你可能反而不希望别人问起。 嗯，就是想问为什么的时候藏起来。 嗯，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千万次的问》，更暴露年龄。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娱乐最王牌，继续来支持我们。我们刚才看到说大家因为发了新年快乐会收到我们俩的合照啊，重点是看你哈、然后呢有人就真的把这个照片呢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呢也宣传我们节目，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待会儿会挑其中的一些朋友送出我们的9.99块的小红包。 哎， 但是呢就是艾科就特别贴心的提醒了我，说咱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难度啊，比如说看看大家保存的时间什么的。我们怎么可能这么怀疑我们的听友， 是 对不对？即使我们看到了大家这个在发照片的时候发朋友圈的时候设置了分组， 对，是仅自己可见吗？还是屏蔽了自己的老公？ 我嗨，屏蔽老公干嘛？ 这该看看， 对不对？ 有的朋友说那个大爱老白之类的、 这也不用屏蔽自己的老公啊。老白和老公这是两个物种，好不好？对啊，可以这么说啊啊，没问题。大家接着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新的一年继续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发给我们微信的朋友一个叫刘，他说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天之内听了86遍。 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天抛一下自己，晒一下自己去年一年听了最多的一首歌曲是什么。 如果你参与了那个网络的那个那个音乐类的 APP 那个大数据的调查的话、应该会有一张截图可以发给我们。 在灵魂的中央有一堵声响起，偶然不闻目的， 是别光鲜吃，只要让我愿意踏进千里外的雨林，叫我原始花面前的冰川送我淋漓，多繁忙的生活总有一次离开自己遇上自己， 再见过去，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这首非常洒脱的歌曲啊。 嗯，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跟过去怎么说差强人意的自己 say goodbye。 嗯，就是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扔到过去的这一年了，那是好的精彩的，我们留在这一年未完待续。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个音乐类的 app， 就是做的这个报告，最搞笑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连他都没有判断，他没有办法判断我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几个同行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铺出来的那个朋友圈里面显示说，您听歌的品味或者您听歌的风格成谜。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大数据的运算去猜到我喜欢听什么风格的或者一个特定类型的歌曲。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我是干什么的吧？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的标题吗？咱们好歹也是合作吧，或者说上面应该有我的节目吧之类的啊。可能机器啊可能会显得比较聪明，但是又冰冷。它只是从你的听歌的习惯去判断了你这一年听歌的走向，但是真正属于那首歌的记忆呢，就只能是在你的回忆里了。 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就会比较好奇，在去年这一年当中自己听的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 嗯，希望不是什么争吵之类的，这首歌讲的是两个人吵架的事儿，但是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是大笨钟。 我就走带你，我怎么还没怎么还你弟，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地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只是

三度和弦来自刘瑞琦，娱乐最王牌。新的一年我们再一次要祝各位 新年快乐。 这个宣传片的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挚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杰。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转眼这么一想，说这个哎喊这么嗨干嘛，下班路上大家又来不及请我们吃饭给我们发红包，但是这没关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你们很支持我们的节目，所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于是我们前面呢也试图发给几位朋友几个这个9.9毛9的小红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热情洋溢的转发了我们俩的照片。 比如说金代花开，还有噜啦啦，还有余宁小薇，抓紧时间把自己的9.9毛9的二维码发送过来。 对，我来发这个钱给你们啊。那没发的朋友是因为被老白还是被艾科吓到了吗？看照片看呆了，要不就是好吧。我们先说点别的，待会儿我们接着聊啊。因为刚过去的这个元旦的假期，对于电影的市场来说真的算是挺热闹的，堪称是元旦假期的这个战国时代。这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 比如说上周五和共4部新片上映，吴君如导演的首部作品100，凭借着港式喜剧的招牌，首日就拿下了9049万，登顶当天的票房冠军。 对，所以冠军应该是这个100是吧。另外的三部新片，像前任三、二代妖精和解忧杂货铺呢，是依次排开。这样的话呢，像芳华和羊毛传这种前两天上映的电影呢，现在已经是位居到第5和第6位了。 但是呢，第二天的时候，随着口碑逐渐发酵，排位就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首先这个前任三就逆袭了100，而取而代之的是获得当日的票房冠军，紧接着芳华又再杀回来。 哟呵， 并且接连逆袭了二代妖精和解忧杂货铺。 哦，还有以及这个100是占据了票房榜第二位是吧。这四天呢，前任四收获了4亿票房，成为了元旦档的新片的票房冠军。我在想，因为这两天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电影有些评价，所以说这个看这个电影最大的亮点不是电影的本身而是电影院。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聊啊，大家自己体会。因为在元旦档4天的时间里面，它是4亿拔得了头筹，现在是元旦档的冠军。100的表现也还可以，4天是3亿，汇聚了很多流量演员，又顶着这个东野圭吾光环的解忧杂货店就比较惨了， 只收获了1.8亿，还不如刘亦菲的这个二代妖精呢。 当然这几部电影的口碑都比相对了，我觉得普遍的比较差。就算是前任三，这到底是三还是4啊，刚才说成四了。豆瓣的评分也不过就是6点多分，是不是说明迷信流量忽视剧本的商业策略现在已经宣告失灵了呢？我们先提个问题，待会儿有时间再回来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在100当中有一版翻唱，吴君如带着沈腾他们一起呢翻了一版。老样子，我还是先自己听了一遍，听完之后觉得实在是有点对不住大家拿出来，所以还是把原版拿出来，这版可能大家会更喜欢。 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新年快乐，2018年的第二天了，1月2号星期二。各位呢，同时应该也是在下班的路上，希望大家这一年都早点下班，多多赚钱。 今天上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写错日期呢？ 应该不太会吧。 没反应过来，可能很多朋友。 会，你可能会说那么漏嘴一句，比如说啊，那个啊，今天是17年几月几号，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错误，对不对？但如果你认真去写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会仔细想想可能不太会错，就怕是你慌慌张张之中去做的这个小小的失误。没关系，我们来看看让大家转换一下这个心境，或者说能让你的心情转到新一年的事儿。18年的新开年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英剧啊，叫黑镜系列第四季。你就记着黑镜系列第四季18年的新的开年出现啊，就把这个时间也可以转化一下，这一季会转会到这个新的一个旗下，就是那个 Netflix 啊，成为这个纸牌屋的同门的师兄弟，换了一个播出的电视台，但这个口碑呢好像也是有所下滑的。 要知道他之前其实这部剧在豆瓣上评分都挺高的，是在9分以上呢，而且很多网友都觉得说这部剧堪称神剧，而这一季的这黑镜呢目前评分是8.6分，虽然和相比之前有所下降了，但是呢仍然维持了一贯的水准。 因为有人评价说黑镜以前算是这种科技惊悚剧嘛，目前正加速变为现实伦理剧，谁让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呢？人适应不了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黑镜没有，简单介绍一下哈。黑镜是2011年开始制作播出的一个英剧，它其实每一集讲的其实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英剧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路子，就是现代都市的那种黑色预言，主题都是科技和人性的弱点有关。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真人吗？如果灵魂可以存储在机械的硬盘中，你愿意这种方式永生吗？ 我愿意。 Sorry， 我们实现不了，对不起，我们这儿还没有开展这个业务，好吗？就是它是这个，倒是以前我们也看过一些推送啊，包括一些内容相关的内容，就是说啊，说人类有一天可以就是去让死亡这件事情不再发生的时候，其实是说你的灵魂会变成数据，当然这个想象啊，放在一个一个的盒子里面，就听上去也会让你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对不对？然后你的意识存在着，但是你的 意识当中你还在四处的行走，还在享受美食， 化作万物了。其实 对他其实是会有一些想象，包括针对虚拟现实等等的一些探讨。可是到了这一季呢，主题全都是围绕着科技和伦理来展开的，比如说沉浸式的虚拟游戏啊， 还有一些记忆提取啊，还有用手机 APP 约会等等等等。目前呢，这些科技其实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高科技会带来人类的异化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的搭档刚才已经开始想象让自己的灵魂存在机械的硬盘当中所以至于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我也欢迎大家看了这个剧回来我们再交流。来听听看在之前的黑镜当中出现的一首插曲，这其实是我特别喜欢那种复古的风格，听着你会想到上个世纪啊，或者那个老香港的一些唱片的那种编曲的方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说这个话题呢，有人跟我们脑洞大开的去做一些探讨，说黄杰说黑镜是最爱的一部剧，说呢意识不灭，脑洞大开。杨明说女主持人说活在硬盘里瞬间邪恶了，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知道，哎，刚才有朋友发微信给我说他老师结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有自己听不懂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善于去发现生活新发现的一些内容，对不对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继续跟我去探访老北京地名当中的那些秘密吧。今天的目的地是五棵松。北京有很多地名和站名都有数字打头，什么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道口、五棵松、六铺炕，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在里面吗？比如说五棵松，真的有五棵松树吗？ You say that sounds wrong. 据说200多年以前，这里有一个清朝提督邵英的墓地，墓旁栽有五棵松树。随着年代日渐久远，这五棵松树足足有20多米高，枝繁叶茂，傲然挺立，周围又没有别的建筑，所以打城里城外路过的人都喜欢在树荫下歇脚纳凉。古时候 阜城门外人烟稀少，越往西走越荒凉，还时常有坏人出没，许多人都不敢单独行走。为了保险起见，一些出城的人就纷纷相约在五棵松树下聚齐，再搭帮而行，所以呢，五棵松就被当成地名叫开了。几十年前，这五棵松树枯萎死去，松树虽然没有了，但是五棵松作为地名却一直流传下来。为了纪念他们，后人又补种了五棵松树，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五棵松。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提到五棵松附近有一座清朝官员的墓地，请问这个官员叫什么名字呢？ 发现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我说什么你们在那儿笑，笑什么？有什么好笑？ 我似乎从你们的笑声当中明白了些什么。 我是真的不懂 这群坏人， 我是不懂。刚才那个问题你问的是这个官员的名字 是叫少英吗？ 对，是或不是，好吧，咱们老那个换一个问法啊，这样会比较简单。这个不用反着答，就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稍后白给100块。今天多少钱？ 600。 昨天是600，今天是700。 对对对，压力大。 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刚才有朋友发来了这首歌截图，是他在2017年的某一个晚上听到的一首歌。那个晚上他睡得挺晚。 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我们都曾经拥有。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如用心去感受。快乐的一刻胜过永恒的难过，黑夜过后就有日出和日落，两个人走不会寂寞。每一刻都会珍惜，都会把握，庆幸有你爱我。

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个热腿。这一声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slow，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来。 好了，我们电话呢正在连通当中啊，但我正在连线当中吧，不要说连通当中了啊。这个马上就要接通我们的电话，好像啊、哦、接通了。OK， 好，来看看我们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会打通谁的电话？我们要再把规则说一遍，也让这个听友啊，我们的好朋友也顺便听一下哈、啊嗯。就是我们现在的游戏呢进行了升级， 嗯，正问反答的方式。 我们去年的时候都是问什么大家答什么，只要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今年我们换一个玩法，题呢都更简单了，但是要求反应速度。 对， 一共就5道题，昨天我们是10道题，对不对？ 对， 要想一下算了，太为难大家了。还是5道题，但是我们中间不间断，也不做那个中间的间隔换一半了、嗯、就是5道题你连着答，如果全部都能答对呢，我们就把这个现金送给你。 对的。嗯、这位朋友准备好了吗？ 但是要正话反答，比如说我们打个这个比方，因为有朋友昨天没听。 对， 比方说我们这么问：白洁是不是比吴亦凡帅呢？你要回答 不是。 那你答错了。对 啊， 你 我觉得挺对的呀。 你要客观，要冷静啊、哦哦。 挺客观的。 对对对，不能因为我们是搭档和伙伴，你就这么说好不好？ 我今天突然觉得我自己反应变快了。 对，就是比如说，艾柯是比贾玲胖吗？我们要回答 不是。 是。你真的不能这么诚实，你这样会让你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刚上节目就你不是掉粉，是还没有粉 啊、 哦、对不对？你冷静冷静，好好回答，得反着答啊，不要答错。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再问一个其他的问题、 嗯、 是不是、 嗯、 娱乐最王牌是不是我们这个最好听的节目呢？你要回答不是。这怎么能这样，反正就是你反着答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好吧。嗯， 这位朋友有在线上吗？ 明白了吧。 嗨 嗨， 在呢在呢。哎，你好。 哎，到底是谁啊？这是怎么这一会儿是男生一会儿女生的？嗨，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我姓秦。 啊，小秦啊，那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规则你听懂了哈？没问题吗？ 嗯。 那个。 听懂了。 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记着，我们现在的游戏是正问反答，也就是正确答案你要答是或不是，应该是和正确的答案是相反的，明白吧？ 嗯，知道。 好，加油。现在开始了，5题答对就送现金，中间你只有回答的时间只有2秒钟，最多2秒钟的反应时间，如果慢的话就直接算输了，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贝多芬是舞蹈家吗？ 是。 蒙娜丽莎是女的吗？ 是啊。 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2题答错怎么办？我们接下一位朋友。 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上班的第一天，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完全适应到这个状态当中，今天还是会给大家发这个9块9毛9的小红包。 对， 所以很遗憾。 他自己关键自己都懵了，你知道，特别开心。蒙娜丽莎是女的吗？ 是啊， 是啊。然后想啊，不对不对，还是要感谢你。虽然没有能够答对啊，不过有缘也是让我们这个打通这个电话问一声新年好。不过因为我们要忙着接下一个朋友电话，所以就不多说了。 嗯， 祝刚才这位朋友 新年快乐。 对，你和家人还有你身边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幸福快乐。我们接入下一位朋友了。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你知道现在把这个游戏升级之后我有种什么感觉吗？ 嗯， 有一种在这个电视剧和电影里面饰演反派角色的感觉了。 是 啊，突然觉得哎，以前我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啊特别乐于说把我们这个奖励和福利送给大家，现在觉得这个现金红包越来越难送了。怎么办呢？但是我相信大家依然不怕挑战，不惧艰难。接下来这位朋友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哈喽。 还没有接通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来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现在游戏升级到 2.0 的版本了。你知道有很多朋友觉得说这是要玩死大家的这个节奏。 对，我还沉浸在刚才自己叫完 hello 之后的这个没有人回应的尴尬中。好吧，所以我们就这个正问反答，刚才已经听我说还算是比较刺激。 OK， 好，现在已经接通了。来来来， hello。 喂， 哎哎，你好你好，终于有回应了，这下不尴尬了。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hello。 喂， 哎喂， 山谷里的回声吗？ 喂， 咱们、啊、我姓王。 咱们能不能不要像两个中介在打电话一样好不好？你叫什么？ 我姓王。 哦，小王，小王你好。 你好， 就是 someone 男是你吗？是吧？没打错吧？ 对，没打错，没打错。 啊、哦，好，这就对了。因为我们选了一位备选的朋友，现在把你的电话接通，我们就马上开始了正问反答，你明白吗？游戏的规则应该没问题，对不对？ 明白。 好嘞。我们现在就开始挑战了。记者，五题全部答对的话， 好， 我们今天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700万，中间不会有间隔，所以就是我没有机会能够从中去拿一半的现金了。加油！ 好。 埃菲尔铁塔是在英国吗 ？Hello。 我说了，我们的反应时间只能2秒。 对， 你必须得反应快。如果你再仔细一想的话，你必然每道题都能答对。 不是。啊，我没有在2秒之内说吗？ 没有，没有。 难道是有延迟吗？ 没有，没有。你确实稍慢了一些。 嗯，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因为这个游戏刚上线，好吧？ 好，谢谢。 准备好了吗？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想这个真的扮演反面角色。 不是因为我这边信号真的不太好，有点吵。 啊， 好吧，我们这个开始了哈。 好 的。现在开始。 好。 新的一年娱乐最王牌，我的新搭档他是叫静瑜吗？ 是。 第二题。 第二题，请听题：任我行是任盈盈的女儿吗？ 是。 齐天大圣是猪八戒吗？ 是。 我跟你说，最后两题，如果你再是回答这么慢的话，我们只能是算你输了，因为你每一次都要有1秒钟左右的反应时间，1秒到2秒之间，要加油好吗？最后两题了好吗？ 郭靖的武功是降龙十八掌。 回答。 不是。 最后一题，乔丹是足球运动员吗？ 我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对不起。 罗伯特巴乔是足球运动员吗？ 不是。 答对了。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谢谢。因为老白我不是那什么，因为艾科说话我特别清楚，但是你说话我真的说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因为有延迟的效果吗？ 我你开着收音机吗？ 我没开着收音机。 对，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成功了。 啊，谢谢。 虽然我有一种被套路了的感觉，知道吗？ 新年的第一位成功的朋友 啊， 恭喜你，今天赢得了我们700块。 谢谢哥，新年快乐。 好吧，咱们不说了，反正因为你已经成功了，虽然是我们多给了一次机会，前面，但是我觉得新年我们讨个好彩头，好不好？ 好，谢谢， 祝福你。但是我们要提醒以后再来参与我们游戏的朋友，这个。以后我们真的反应时间不能有那么久了，必须得马上回答，不能有任何的时间。 对， 好， 我觉得一秒钟可能是都有点长了。 对，其实像我这种反射弧比较长的朋友可能会考虑时间比较久。 行了，别再说再说觉得好像我特别不情愿送这钱。 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告诉我们 娱乐最王牌。 好嘞，顺便揭晓一些正确答案。我们今天是这个说到的有关于五棵松的这个清朝的官员，他的名字是叫 邵英吗？ 是吗？ 啊，不是。 你确定你刚才答对了吗？ 刚才答对了，你干嘛呀？ 啊，是，我懵了。 让我在这儿为新的一年许下一个愿望，就是新的一年不要总是这么尴尬。年初算起今儿我就当是请大家吃饭了啊，虽然只请一位听友，大家去找他叫他叫什么三摩尔南，麻烦你在收到我们的二维码截图收到我们发的钱之后，我发个朋友圈啊，让你的朋友们找你吃饭去。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谢谢，好，谢谢。啊，我好了，我知道这是音效，知道了。哎，好，谢谢。白话娱乐就在娱乐最王牌，我们来点评一下最近的文娱热点。这个元旦假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贺岁片都上映了。比方说吧，刘亦菲和冯绍峰主演的《二代妖精》啊，这个大家不知道关注了没？还有这个郑恺和韩庚主演的《前任三》，另外还有吴君如执导的《100》啊。但是有朋友问我说，老白，这几部电影儿，哎，你能给几星啊？当然是五星了啊，没问题，因为三部加起来嘛，是吧，差不多五星了。你别怪我太苛刻啊，说实话，我跟您说，我看完了今年的这个贺岁档，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是谁说这是贺岁片了？这明明是恐怖片嘛。因为看了这些贺岁片，我有一种犯太岁的感觉。尤其是吴君如执导的100，说这个吴君如作为著名的导演陈可辛他的太太，很多人都怀疑说这个吴君如啊，你当导演，你老公就没给你出点主意吗？哎，那我个人就认为说呢，当然有了啊，在他们夫妻吵完架以后，是吧？好，刚才这是开玩笑啊。那今年这个贺岁档还有一部热门的电影，这是根据东野圭吾啊这个同名的小说改编的《解忧杂货店》。我记得当时看书的时候呢，我这心里啊这个此起那个彼伏啊，既然上映了，我就想说，哎，要不然去看看吧。等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忍不住就由衷的去感慨，说这部电影它还是很不错的嘛啊。如果我的智商只有12岁了，别怪我说话狠。这改编的这个电影啊，它确实不好拍，因为原著写的太好了。其实凭良心说，这一部《解忧杂货店》吧，它改编的其实已经不算差了，你知道吧？依我看呢，起码啊，这改编的啊，成功了有3/5啊。这话怎么讲？杂货店这仨字人家至少拍出来了，对不对？哎，要说这个改编难，改编好的作品其实更难。 说到改编的电影呢，我忍不住要提一下黄磊老师翻拍的《深夜灵堂》啊，不对，《深夜食堂》。Sorry， 那其实这一部《深夜食堂》，我之前也是很期待的，对不对？因为首先我这个爱吃嘛，啊，对我也喜欢吃，但是甭管深夜和半夜，放心，我都不白吃啊。哎，但是其实你看这部《深夜食堂》，它用美食治愈系黄磊坐镇，对不对？黄磊老师人送外号黄小厨，这个叫做煎炒烹炸啊，你说人样样精通啊。但是看了《深夜食堂》，有观众就说了，黄磊这个厨艺不太行啊，是吧？哈，人设崩塌呀。对于这种看法，我绝对不同意。真的，您得仔细看了，您有没有仔细看啊？黄磊老师的厨艺那绝对是有目共睹的，什么老坛酸菜牛肉面啦、章鱼香肠啦、鸡蛋烧啊。这些都没有代表性，最能体现黄磊他的实力的是什么菜呢？炒冷饭呗。 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蒸个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粥。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 哎，好了，行了，可以了，我觉得唱这个蛋炒饭比炒蛋炒饭还难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白话娱乐的第一期了。这2018年刚开始，您瞧瞧，您听听，我就把这贺岁档啊就这么给得罪光了。总之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少花冤枉钱啊，然后呢把这个钱省下来啊，是不是？他干点什么不好呢？比方说请我吃个饭呐、啊，帮我发很多红包啊。好了，我是大家的扫雷员，我是白姐，我们下期见，谢谢。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 特别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新的单元白话娱乐其实是用我们脱口秀的一个方式呢来去盘点一下一些文娱事件啊、嗯、 就比如说当下我们发现了有什么好玩的一些热门的话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啊， 只不过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 对， 更加轻松娱乐， 希望大家听的时候更像是在一个剧场里那种感觉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娱乐最王牌在2018年的第二期，也是工作日第一期的节目，送上 David 陶喆。 2018，请继续任性吧。 看过你传给我的每一通简讯，还是很甜蜜。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 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都关心，搞得我真的很想要走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他们我离不开你。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可是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 That's right， 我还是永远会这么爱你。我的心里永远都只有你。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王牌未完待续。 这首歌呢特别适合搭配着一杯红酒，是来自范晓萱和很会唱歌的妈妈带来的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I'm a lover, everybody loves me, anyhow, that's how I feel, wow, I feel, just like Pollyanna, I should worry, not for nothing, everybody loves me, yes they do, and I love since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ho'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ality? I can't help thinking it's no one else but me. Gee, I feel just about 10 feet tall, having a ball. Guess you might call me a Pollyanna. 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 偷故事的人。 对，这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希望我们的六点半能变得更走心一些，所以会有两首好歌和它背后的故事。联络我们，请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你还可以看到我们新来的女主播长什么样。 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你又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更华丽剧院线最新上线，变幻万千，只看寻客专区，为您带来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经典影片。歌华电视院线带您尽览寻客导演的风云变幻电影之路。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受扩散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佳，天气条件适宜大家的出行。只是持续的偏北风增加了风寒效应，而且明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体感温度较冷，外出活动请注意保暖。另外，北风情况下天气更加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5到2度，川一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3月24号，谢天笑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那不是我，谢天笑2018工体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的名字来自谢天笑在2017年7月出版的同名专辑。对于摇滚乐迷来说，这次演唱会是继该专辑发布后又一惊喜。多年未在香港演出的谢霆锋作为神秘嘉宾到场助阵活动，带来了长达7分钟的歌曲串烧，其中不仅包含经典老歌，还有即将发布的新歌《有火》也在现场进行了首唱。罗中旭广东跨年活动激情献唱，除新专辑主打歌 MOK， 还与老搭档孙楠一起演唱了两首广东话金曲。热力动感的节奏，帅气洒脱的曲风，祝愿每一个人在2018年勇往直前，活出自己。 邓紫棋连登浙江和江苏卫视两大跨年演唱会，不仅现场带来泡沫、光年之外等个人经典曲目，还与盖惊喜合体献唱一曲漫步人生路，颠覆改编瞬间点燃全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进入到我们这个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3:52，我们的音乐素描现在开始了。音乐素描，在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偷故事的人，就是分享一些听歌的人以及他们所分享的音乐故事。在今天，一个音乐类的 APP 做了一个专题或者是策划，在这一年我们用大数据去分析了很多我们听过的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键词，或者说在某一天晚上你睡得很晚，那天晚上你听的又是什么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有关于它的故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首先来看这一段留言。我和女友是大学同学，大一上学期快过完的时候恋爱，在一起快乐的一年之后，她被查出来患了淋巴癌，到现在已经治疗一年多了。好多人劝我放弃他，然而我并没有，我会抽时间去陪他。我想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每当晚上想起原本明朗的未来越来越面的模糊，就会失眠。愿上天保佑我们吧。下面的一段留言来自于风中凌乱几度安，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临近毕业，班里放着这首歌，我看到你看了我一眼，我没有你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你的消息。拍毕业照那天，我跟很多人都合照了，唯独没有你。现在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时常会想起你，想起你的种种。我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你，可笑的是我吧。 是 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天 我不知道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或者说做一些小尝试，大家会不会喜欢？新的一年嘛，总得有点小改变。有人就说，哎，今天的节目组是不是还在假期啊？节目不在状态啊？怎么变成深夜走心节目了？谁告诉你变深夜走心节目就是不在状态了？你是非得听我们在这边哈哈哈呵呵呵，你就觉得这是在状态吗？不过我倒觉得那 F 哥说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觉得下班就是嗨起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个听我说，听了这些故事和熟悉的歌，起了鸡皮疙瘩，还不是冷的那种。 嗯，是被感触了一下。 对，就还好没有麻木。我觉得，所以我真心的不知道说你们更喜欢什么状态。只是我们觉得前面呢，我们这乐乐呵呵的又送钱啊，这白给100块啊，吵吵闹闹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稍微安静这么一首歌的时间。 主播私房歌， 本想着接着走心来着，想还是认真的来推荐好歌吧。 有点太肉麻了是吧？ 对。因为现在还这不是才不到7点钟嘛啊，6:41，下午的对，傍晚的6:41， 对，太早进入到这个睡眠状态不太好。 嗯，好，这个大家刚才有发我们的关键词，发新年快乐的，我们在这儿再一次感谢大家，同时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啊！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可能它也是带着一些这个储备故事的体系的，就是可能每首歌。或者说这首歌相同的这首歌对于每个人来说所记得的人或者说那个故事的情节都不是特别的相同，但是感动呢确实会找到一个共通点的，尽管只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相比于 JJ 的版本，这版可能是最早被我们所接受的。 记得， 这是我来推荐的一首私房歌，张惠妹，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是我 起走到最后。 为什么我要加最后一句？是希望你忘了我。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有的人会很恨我们突然放这首歌。 对， 有朋友说，好不容易忘了这个自己初恋女友结婚的事情，刚才一首歌瞬间又把自己拉回去了。 所以每首歌都作为自己的999加的一个评论在底下。 对，你不知道你的初恋没有刚初恋女友刚刚给我们转了999的红包， 回味一下氛围哈。 啊，就不好意思啊，就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在一首歌里面这个情绪沉浸太久嘛。 对 啊，有人说听节目很久不知道怎么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你的留言，就这么留言就可以了。除非是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下面留言。 嗯， 要不然就是现在这个方式了。小虎仔说，2017年点击率最高的歌，应该说的就是刚才我来推荐的这首私房歌，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嗯，还有人给他打分95分。 好，谢谢。 评分非常高啊。 对，我们之后会把这个主播私房歌做一些小调整，有可能还真的是有评分的体质呢啊。 哎，该我来推荐了，这首歌曲意义非凡，叫做《Oh Father》，是来自 Body Jones 的一首歌曲，是关于亲情，而且我发现关于亲情和动物的题材总会触痛到，大家的心， 嗯， 所以这首歌曲我今天特地选送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抽出一些时间来，尤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但是我觉得亲情和爱情不一样的是，它可能会也会让你有痛的部分，但是呢，很多时候它会带来温情或者是温暖啊，即使当他离别了之后，啊，可能也更显得无私一些。 来听这首来自 Body Jones 的《Oh Father》，多抽点时间陪陪自己的家人吧，或者是爱人、朋友也好啊。 好，这是艾科今天在主播私房歌为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Oh Father》。谁答应来着？刚才，哎哎。 Oh Father, I never wanted anything from you but time. Is it too late now? Is the mountain too much for us to climb? There were days I felt ashamed, I could not relate.There were nights I felt afraid, I never felt quite right. There were nights I thought that I would die.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bear your soulOh, Father. father. I never wanted anything from you but love. Is it too late now? Is the damage already been done? There were days I'd sit and wait and wish you'd come and play. There were nights I'd lay awake and wonder what you'd say to me. There were nights I'd lay awake and pray.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home. Oh Father, bear your soul. Come on, say,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home. Father, big soul. Talk to me, talk to me, man to man. Talk to me, help me understand. Talk to me, talk to me, man to man. Come on and talk to me. Help me to understand.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Father, bear your soul.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秋风说：“老白，你一点都没有上海人的影子，什么意思呢？谁告诉你是上海人啊？啊，你是在玩正话反答吗？”好了，继续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第二个， 主播私房歌。 好了， 该我啦。 来吧， 第二首歌曲呢，我觉得推荐的是跟时间有关，而且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说戴佩妮。哎，你是偷看了我的歌单吗？所以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我们总是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生活当中比较糟糕的事情的时候，又希望能省略掉这个经历的过程。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了不开心的，这个时间的发条可以稍微快一点。 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存在也会不同。 在年初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怪怪的，就是总觉得 no， 就是这一年只是刚开始，在2018年刚翻开新的一页，你就来推荐这首歌。 我们可以把2017年的那些糟糕的记忆都时间快转忘掉。 对，这一年呢，我们希望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好好过。好了，主播私房歌，我们还有一首歌。 主播私房歌。 不管时间是不是能快转，至少时间转得很快。现在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结束啦，最后我来推荐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来自于 Kid Rock。 之前我们听过他那首 All Summer Long 啊，是一首唱夏天的歌，那这一首歌呢却是唱到了一个新年，所以我很开心在新年的第二天1月2号星期二的时候和你们一起来听这首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祝愿所有我们的听友们新年快乐幸福。 New YearLet's raise a glass. Here's to you, dear. Now I was hoping that I'd find you here just t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Kiss me pretty, kiss me pretty when that ball drops on New York City. When thatStrikes. I'll pull you near just t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I'll quit smoking, I'll quit eating, I'm not joking, I'll quit cheating, I'll quit cursing, I'll quit drinking, I'll be a better person. But tonight I'm thinking, let's get shit. 好了，就是这首歌来自 Kid Rock 带来的 Happy New Year， 希望大家新年一切都好吧。我觉得多了也不说了，我和我旁边这位新来的姑娘啊，这个艾科，我都真诚的祝愿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陪伴着大家。 对，今天晚上呢当然还有一篇推送，希望大家能多多报还。 对，谢谢大家了哈。我差点怎么差点就接说什么有空吃饭了 当请客了是吗？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榜，拜拜了。 We can crawl on our knees. What we're feeling, we can't do here. Sexual healing. Happy New Year. I know you're thinking I must be crazy. Don't sweat that small stuff.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减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